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哎，这是院长召集我们的钟声。胖子，你带他们直接到大操场去，我去叫朱朱清。 戴老大似乎变得有点不同啊，我可从没见过他以前这么在乎过一个女人。 你才多大，还女人女人的？ 哼，我年纪虽然不大，但怎么说也有过女人。哎，快走吧，院长可不喜欢别人迟到。 当四人来到大操场的时候，睡眼朦胧的奥斯卡也已经来了，手上还拿着一根自己制造出来的香肠，正吃着呢。奥斯卡的样子发生了巨大的变化，主要就体现在他脸上的胡子没了。看到他的时候，唐三差点认不出，刮掉胡子的奥斯卡完全变了样子。马红俊曾经说过，戴沐白和奥斯卡都长了一张婊子脸，那明显是嫉妒的言语。此时唐三才明白马红俊羡慕的是什么。戴沐白已经非常英俊了，尤其是那双双瞳邪眸更是很容易产生吸引力，但是单论相貌而言，他却依旧不如眼前没了满脸络腮胡子的奥斯卡。桃花眼，眼窝深陷，给人一种深邃的感觉，面如冠玉，英俊而和谐，粗细适度的双眉，脸上挂着玩世不恭的笑容，怎么看都像是一个风流倜傥的贵族公子。当然，就算是再英俊的贵族公子，手里拿着一根香肠在那里啃，样子也不会太好看。唐三走到奥斯卡身边站定，忍不住指了指他的脸。 你的胡子。 你这不是新来几个美女吗？不弄得精神一点，怎么让他们注意啊？是不是？这方面你就没经验了吧？戴老大明显看上了那个冷冰冰的丫头，小五是你的，胖子那一身邪火可不吸引女孩子，所以我的目标是宁荣荣。哎，你不会和我抢吧？ 请问你今年贵庚啊？ 14岁啊，怎么了？我爸14岁的时候都有我了。 唐三突然发现，如果要考验心理能力，来史莱克学院显然是个不错的选择。先不说老师，这些学员个个就都是怪物，哪怕是他自己，不也有着不属于这个世界的暗器绝学吗？此时戴沐白带着朱竹清也赶来了，朱竹清明显和他保持着一定的距离，而戴沐白的脸色也明显很难看。 哎呀，看来戴老大又碰钉子了，他那泡妞无往不利的手段这次可要吃瘪喽。 正在他们说话的功夫，一个中年人从操场的另一个方向走了过来。看到这个人，唐三和小五明显一愣。来人看上去大约有50来岁的样子，身材壮硕，脸长得很有特点。只见那人下巴有些向前突出，颧骨很宽，面部扁平，还有点鹰钩鼻。如果非要用一种东西来形容的话，那么只能说他的脸有点像鞋底子。虽然是闭着眼睛，但看起来却有几分奸猾的感觉。脸上戴着一副黑框水晶眼镜，镜框是那种死板的方形。 啊，这不是那个奸商大叔吗？ 哎，什么奸商大叔？这是我们的院长大人，史莱克学院的创始人，四眼猫鹰弗兰德，一名78级的魂圣，比赵老师还要忙。而且他拥有飞行类兽武魂，在战魂师中也算是相当少见的。哎，胖子就是他的嫡传弟子。 还好只有78级，真没想到那句只收怪物不收普通人的经典语录竟然出自他的口中。 哎，大香肠叔叔， 我们学院有没有魂斗罗级别的魂师？ 请叫我香肠专卖奥斯卡。你当魂斗罗是买菜的？哪里都有，整个大陆上魂斗罗以上级别的强者也不超过100个，都被帝国和帝国下属的王国供养着。至于封号斗罗，两大帝国加起来也只有10个左右而已，哪是那么好见的。 哦，那就好。 小五，你怎么了？ 没什么。小三，你说这个奸商大叔会不会还记得我们？ 这才过去2天，他应该忘不了吧。不过他既然是院长，应该不会计较你对他的冒犯才对。 哼，这你可就错了。我们的弗兰德院长可是出了名的记仇。哎，当然他最大的优点就是护短。哎，坏了，我的话可能被他听到了。哎呀，这下惨了。 正在走来的弗兰德目光突然朝他们这个方向飘了过来，正好停留在奥斯卡身上，眼中闪过一丝玩味的光芒。弗兰德走到七名学员面前，停下脚步，他那特有的带着几分磁性的沙哑嗓音响起。 今年很不错，我们又多了4名小怪物。我，史莱克学院院长弗兰德，代表学院欢迎你们的到来。稍后你们每一个人交100金币到负责财务的李老师那里。慕白。 院长。 又来了4个学弟学妹，回头你将学院的规矩告诉他们，然后各自回去休息，尽可能的把你们的状态恢复到最佳程度。今天的第一堂课将在晚上开始。奥斯卡，你和宁荣荣例外，你们两个跟我来，其他的人可以去休息了。记住，在天黑之前让自己达到最佳状态，别怪我没有提醒你们。本学院的教学和其他地方可不一样，你们甚至会面临危险。 弗兰德刚说完，朱竹清头也不回地走了。戴沐白这次也没有追上去，马红俊溜的速度很快，转眼间不见了人影。至于唐三倒不急着离开，他想看看眼前这位院长是如何教学的。奥斯卡和宁荣荣的武魂都是辅助类的，这应该是他们不参加晚上上课的原因。只是令唐三很奇怪的是，为什么要在晚上进行教学呢？唐三没走，小五自然也不急着离开，站在唐三的身边静静地看着。弗兰德也不在意。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修炼方法，武魂不同，修炼方式也大相径庭。在斗罗大陆，几乎没有完全一样的武魂，所以学院要教导你们的并不是如何修炼武魂，而是如何使用武魂，如何在未来的战斗中更好地保存自己，辅助战友。你们两个都是辅助类的魂师，一个是进行属性附加，另一个则是进行食物补给。像你们这样的魂师，无论是在战场上还是在平时，身边都需要有伙伴的保护，否则你们很难存活。奥斯卡，你告诉我，作为一名辅助类的魂师，如何才能在战场上更好地保全自己？ 尽可能地躲在己方伙伴背后，利用周围所有可以利用的地形建筑来规避风险，尽可能地远离危险区域。 说得很对，但是有一点你没有说出来，作为一名辅助类的魂师，逃跑也是必须要具备的素质，不会逃跑的辅助系魂师不是一个好魂师。而逃跑需要什么？需要的是体力。尽管身为魂师有自身的魂力辅助，你们的身体素质要比普通人强一些，但是你们有可能面对的敌人却是对方的战魂师，因此作为一名辅助系魂师，你们同样需要进行体力的锻炼。关键时刻或许你多跑出一步就能活下来。 呵呵，完了，今天是逃不过了。 你们今天的课程就是进行体力训练。从现在开始，围绕着整个村子快跑20圈。如果中午吃饭前还没有跑回来，你们就不用吃中午饭了。你们可以使用自己的武魂进行辅助。现在，出发。奥斯卡，负责带路。 是。 宁荣荣答应一声，毫不犹豫地就往外跑了。奥斯卡有些幽怨地看了一眼站在旁边的唐三等人，这才跟了上去。史莱克学院所在的村子虽然不大，但奥斯卡明白，弗兰德指的是整个村子，还包括了村子里的耕地。一圈下来，至少也是3公里以上的距离。20圈，那就是一个相当恐怖的数字了。即使是拥有20多级的魂力，但在中午之前完成这项课程，还是一件令辅助类魂师痛不欲生的事情。因为就算对于20多级的战魂师来说，跑下这样的距离也不会十分轻松。眼看着奥斯卡和宁荣荣跑出去了，弗兰德指了指唐三：“ 你一个人跟我来。” 弗兰德的办公室，也就是他的住处，就在昨天唐三和赵无极交手的小操场旁边不远。房间里的布置很简单，只有一些必须存在的东西。弗兰德在自己的办公桌后面坐了下来，看着唐三，眼中突然流露出复杂的光芒。 大师还好吗？ 嗯，老师很好。 你是他的学生？难怪，难怪他连这条腰带也给你了。那天看到你带着这条腰带，再加上你的年纪，我就知道你要来我这史莱克学院。只是没想到，你竟然是他的徒弟。当初他曾经对我说过，总有一天会培养出一名天才魂师，震惊大陆。看来你就是他的选择了。 出发前，老师让我再通过学院考核，被录取了之后，再将这封信交给院长。 说着，唐三抬手在24桥明月夜上一抹，将一封信递到弗兰德面前。弗兰德听了唐三的话，眼中闪过一丝悲伤，又突然涌现了一丝笑意。 他还是那么倔强，这才是他的风格。这家伙终于知道联系我了吗？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